奥莱。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寻找诵读人活动本周的诵读主题是岁月。时光流逝，岁月匆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有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首歌会让我们记忆犹新。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林清玄先生的作品《岁月的灯火都睡了》。我想到岁月就像那样，我们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往事在面前一点一点淡去，而我们的前景反而在背后一滴一滴淡出。我们不知道下一站在何处落脚，甚至不知道后面的视野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往事再好，也像一道柔美的伤口，它美得凄迷，却是每一段都是有伤口的。它最后连成一条轨道，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些规则来。社会和人不也一样吗？成与败都是可以在过去找到一些讯息的。我想起自己过去所经验的一些往事，真切地感受到，当岁月的灯火都睡去的时候，有些往事仍鲜明地如同在记忆的显影液中，我们看它浮现出来，但毕竟是过去了。在此，我也邀请正在收音机前的你，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找到这篇文章，上传你的朗读。优秀的朗读作品将有机会在诵读小站日常版的节目里播出。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长安街的由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京藏高速八达岭长城路段进京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七十二变， 白天晚上 月亮七十二变。

王大磊啊去市场买鱼去，老板给我来条鱼。这老板听完之后呢，迅速的抓起一条鱼放在口袋里就称。王大磊不乐意了，嘿嘿嘿，你们把这水倒了再称行不行？我买鱼我也不买水啊。老板说了，哎对了，你娶个媳妇儿，娘家不得大点嫁妆吗？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面时段先告一段落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李佳。 那么现在呢，工作忙啊，回来呢，也真的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呢再去做饭了。 是的， 啊，有一些老人呢做饭也比较的麻烦啊。 哎， 但是家里呢有老人和小孩呢又不能凑合。 对， 所以今天为大家提供的就是什么呢？您家里啊可以备点质量好的、没有防腐剂的罐头食品。 是，而且现在的罐头食品真的不是以前那个什么水果罐头放点防腐剂就直接泡着了，现在其实都是属于热罐装技术，都属于一种非常高科技的保鲜技术，不需要加防腐剂就可以保鲜个两三年都没问题，这就是科技的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放在家里真材实料的是鱼啊是肉啊，打开就能吃的，让家人特别方便。 没错， 今天我们带大家就吃一回热罐装的、没有防腐剂的、每一盒都做好了的带鱼，而且这个带鱼还是咱们特别爱吃的国产舟山带鱼。 太棒了，那状元海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跟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北广购物啊已经合作很长时间了， 是的， 所以他们的产品呢是放心的产品， 是的 哈，而且呢它的产品这个质量非常高。那么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它选的食材非常讲究， 对， 比如说这个带鱼罐头呢它选择是舟山啊这个地方的带鱼， 对，世界四大海洋渔场之一啊，所以舟山这个地方出的带鱼世界有名，咱们这次选用的又是那种比较深水的海域，所以呢鱼肉特别干净，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提供的这个组合呢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是状元海这个大品牌的带鱼罐头组合。那我们的主品呢是五香味的啊，给大家150克一大罐， 三两 一大罐，咱们是20大罐，另外呢还有赠给大家香辣味150克一罐，咱们给大家12罐，那一共加起来连主品再赠品32罐， 市 面上据说得近1000元啊， 真的800以上800到1000之间，不同的商场卖的不一样，但是在今天北广购物299全带走，还给您包邮， 没错， 对吧？ 299您全带走，合一罐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9块钱左右， 9块多钱，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算。你要是点外卖的话呢，或者说你要是自己做的话呢，我估计都没有这个性价。 自己做一没那手艺，二您肯定拿不下来这个价格，您点外卖您说加一个带鱼的，加一个红烧带鱼或者香辣带鱼的，这一餐没有30块钱拿不下来。 是是， 关键今天9块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没错，299，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到年底了，各种的聚会机会非常多，比如说朋友聚会啊、同事聚会啊、家人聚会等等，这个时候呢可能你要带点东西过去， 对， 或者说你家里要备什么家宴，其实啊多弄点这个罐头食品，像今天这个打开以后啊，3块的话呢搁一个盘子里边上桌，真的看不出来是这个罐头食品。 过年真的放那几天假的时候哪个餐厅都不开门，咱自己家里这些东西又方便又好吃，您上锅上一腾也行，怎么都行，晚上回来晚了直接开一罐直接来吃，您说您煮个方便面里边直接放一罐带鱼味的，这个东西又很鲜，它香辣的也好，它是这个五香的也好，都可以来去吃，所以吃法很多，很方便，看你怎么去用。我们今天特惠的一个组合，让大家可以花299拿走20大罐，每罐3两的状元海的舟山带鱼，里边再翘点黄豆粒儿，哎，香辣的给您12罐，五香的20罐，加起来一共32罐的大组合。您市场上您要花钱去买的话，得近1000块钱了。今天299全部带走 点哈，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停的是状元海这个大品牌的它的罐头食品，五香带鱼罐头150克一罐，咱们是20大罐，另外还有香辣的带鱼罐头150克一罐，12罐，一共是32罐，连主品再赠品32大罐，那么市面上要近1000元，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